大家坐下。那现在我们将会聆听到我们分区监督京东弟兄给出他的这个公众演讲，题目就是对上帝来说你是宝贵的吗？好，请金弟兄。 记得小的时候，邻居家里有十个孩子。别人问妈妈：“你最疼爱是哪一个呢？”妈妈说什么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每个我都疼爱，都是我的宝贝。同样的，在耶和华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孩子。就是都是宝贵的，而且蒙他所爱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冷漠没有爱心的世界里。所以周围的人怎么样，常常专注于自己的事，根本不关心别人。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上帝跟人一样，也不会关心我们。但是请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看法不会受其他人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8和9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8和9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8节说：“耶和华宣告，我的思想跟你们的思想不同，我的道路跟你们的道路不一样。就像天比地高，我的道路也比你们的道路高潮，我的思想也比你们的思想高明。”这里经文强调，耶和华是完美的上帝，所以他的思想和道路跟我们完全不同，远远超过我们凡人。这也包括在表现美好的特质方面是胜过凡人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不是吗？所以耶和华是爱的化身，还有爱的源头。所以耶和华做事任何都是出于爱心。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耶和华是真的爱的上帝。第一，我们从上帝赐给人类的一切都可以看出，他非常非常我们每个人。那么上帝赐给我们什么了呢？其实太多太多了，是吧？吃的、喝的、玩的，无穷无尽的。我们住在马来西亚，所以以榴莲为例吧，榴莲，所以马来西亚人喜欢吃榴莲，是吧？你们也喜欢吃吗？我以前在中国吃过这个榴莲，但是比不上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这里的榴莲真的很好吃。那么你们知道吗？榴莲的品种大约多少个呢？我查这个网上查了200多种的榴莲。在市场上多见的是22个种类。你吃过几种的榴莲呢？可能 XO、D101，或者主角劲风、红霞、D24、猫山王，或者干崩榴莲，都吃过吗？但只有提到这个榴莲，我们口里流出口水，是吧？的确，耶和华上帝非常爱我们。所以他才会创造这么丰富的美物。那有了这么丰富的美物，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分享这些美物呢？就是上帝赐给人 就是塑造，就是奇妙的身体，让我们有能力接触和欣赏他所造的这些万物了。请想一想一下情景，这个视觉让你看见什么动人的景象呢？我们可以想象大自然的风光，还有在夕阳下的时候，这个红颜的夕阳真的赞叹不已，是吧？也许马六甲的这个夕阳也是很美，是不是呢？还有这个榴莲的肉色怎么样呢？有鲜红的、金黄的、浅黄的，还有鲜红等等，都不同。因为人的眼睛被设计成分辨大约30万种的色彩。那我们的听觉十分灵敏的，能轻易听得出我们所爱的还有熟悉的一些嗓音，还有风吹树木的婆娑的之声，还有上帝赐人这个嗅觉，再次表明他真的满怀爱心的。因为人的鼻子能够分辨10000种的一些不同的气味，请想一想以下几种东西散发的一些气味，就是马来西亚的话，椰浆饭呐，还有辣沙沙爹，还有欧达欧达等等，都不一样的，是不是呢？还有此外，触觉也能让享受，还有微风拂面的凉快之感，还有亲人拥抱的温馨的一些感受，还有咬一口流水，就是味觉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苦涩香浓啊，还有酒味啊，或者带苦带甜啊等等不同的，全靠舌头上的味蕾，这个能够及时分辨出水果各种复杂化学的成分。的确，深得上帝非常爱我们每个人，还有特别的关心我们，所以他赐给我们5种感官，刚才说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味觉，让我们尽情地享受他所创造的万物，真的让我们享受生命的。那么第二，耶和华很爱我们，所以主动做出安排，让不完美的人有机会跟他做个朋友。那么他做出了什么安排呢？那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9、10还有19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4章9节还有19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4章9、10节还有19节的经文说，上帝派他独生的儿子到世人当中，使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生命，这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还没有爱上帝，上帝就爱我们，派他的儿子来作为祈问的祭牲，为我们除罪，这就是爱了。19节说，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请你们留意这里2次强调说什么呢？不是我们先爱上帝的，而是上帝先爱我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在我们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已经送给我们很宝贵的礼物了，就是他为我们准备了美丽的家园这个地球，也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又赐给我们奇妙的5种感官来享受这一切。这些虽然都是宝贵的礼物，但是他送给人最宝贵的礼物却不是这个了。圣经把这个最贵重的礼物称为什么呢？祈问的祭牲。这个祈问的意思是祈求恩惠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耶稣的赎价牺牲，我们才会得到上帝的恩惠。现在能够得到上帝的慈悲，还有宽恕我们的罪。 未来更有机会在此，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只有通过献祭牲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恩惠一样的。因此，对我们不完美的来说，这个耶稣的赎价的牺牲，才是上帝送给我们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是莫大的恩惠了。是的，耶和华上帝真的非常爱人类，也非常爱我们今天参加的每个人，所以他甚至毫无保留的，就是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的确，耶和华上帝真的忠贞之爱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耶和华这么爱我们，那你能感受到这份深情的厚爱吗？虽然耶和华上帝非常爱我们每个人，而且赐给我们人类的美丽的家园，还有美妙的这个生命，而且赎价是为全人类付出的，但是每个人，就是我们都必须要选择是否接受上帝给人的这个厚分的这份的厚礼，这个回报上帝的忠贞之爱。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真的上帝关心我们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打开圣经，雅各书第四章八节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八节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八节，雅各书第四章八节说：“你们要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你们。有罪人呐，要是你们的手洁净，三心养一人呐，更是你们的心纯洁。”这里上半节说，你留意到耶和华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有力的保证是什么呢？他保证说，只要你采取行动，就是亲近他，他就会一定帮助你亲近他，就是跟你做个朋友。那耶和华通过什么方法亲近你，就是帮助你亲近他呢？第一个方法是他通过他的话语、圣经，还有神圣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耶稣说什么呢？要不是差我来的父亲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的。所以耶稣说的，耶和华会吸引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好比一块吸铁石，它本身没有移动的，但是旁边的铁钉却受到自长的这个吸引而主动跪向它。同样的，耶和华给我们选择的自由，所以他不会硬要我们敞开心扉去接近他的。一个学者解释说，人的心扉上没有把手，所以不能从外面打开，只能从里面打开的。所以耶和华呢，真的监察世上亿万人的内心，然后好找出那些渴望认识他的人。所以每当上帝找到了这样的人之后呢，就会用一个非常感人的方式来帮助他。是什么方式呢？就是他会让听到圣经的好消息，然后当他看见某个人的心，然后对圣经的真理有良好的反应，然后他还会怎样做呢？就是运用他的神圣的力量来帮助那个人，让他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而且将所学的知识实践出来。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那我们永远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了，也无法全心全意的侍奉耶和华上帝了。所以耶和华之所以会吸引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呢？他在 这个人身上留意到一些美好的特征。这个好比这个吸铁石，新人的物体一定含有什么呢？就是铁的成分，不然的话没有用途的。所以圣经虽好，但是如果人没有真诚、谦卑或者渴求真理等等的美好的特质，圣经也不会发挥作用了。这就是上帝帮助我们亲近他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什么呢？他的话语、圣经还有神圣的力量。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他希望你向上帝祷告。诗篇六十五篇第二节说过，听祷告的主啊，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向你祈求。正如经文所说的，耶和华邀请各种各样的人，当然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向他做祷告。这个好比你去外地出差，认识一个充满爱心、为人真诚还有又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你被他深深的吸引了，然后在你离开之前，他主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你，然后呢说希望我们以后经常联系，无论你高兴还是难过都要给我打电话，就是我很想跟你成为做个很好的朋友。那是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一定很高兴，是不是呢？很感动，而且非常珍视他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同样的，宇宙的主宰耶和华上帝，这个慈父邀请我们向他做祷告，我们不是更加珍视这个殊荣吗？如果你真的倾心吐意，他很乐意聆听。如果你恳切祈求，他就会通过赎价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真的感恩赞美，他会满怀信心的，就是很欢喜，而且大大赐福给你。真的，上帝通过圣经让我们知道，他会个别留意你，也会刻意找出你的优点，赏识你的特质，以及为你为他所做的事情。的确，耶和华把每个亲近他的人都非常的宝贵。总之，耶和华上帝呢，希望崇拜他的人都明白你有多重要、多宝贵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我们的仇敌撒旦的诡计，他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配得到上帝的爱。对自己有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再打开一节经文，箴言二十四章十节的经文。箴言二十四章十节的经文，十节说，二十四章十节说，如果你在苦难的日子气馁，你的力量就会微弱。是的，因为灰心的感觉呢，会削弱人的力量，让你没有办法应付难题的，而且令人变得意志消沉、不堪一击的。到了这个地步，人往往不愿改变，也不愿寻求帮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是真的很危险，是吧？因此，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千万不要孤立自己，应该要效法先知但以理的好榜样就是他马上寻求耶和华的帮助。那看看但以理怎么做，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九节的经文。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九节的经文， 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九节的经文，又以为样子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就开口对那位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我因为刚才的以异象一直发抖，没有半点力气力，我主人的仆人怎能跟我主说话呢？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气力，难以呼吸。那位样子像人的又摸我，给我力量。他说：非常宝贵的人呐，不要害怕，愿你平安。你要坚强，要坚强。他对我说的说话时，我有力量，就说：我主情说，因为你使我有了力量了。所以甚至当你觉得自己失去力量的时候怎样，没有埋怨或者为自己找借口，而是坦白的告诉耶和华上帝自己的困难了。所以上帝怎么做呢？所以派天使来帮助和鼓励这个但以理，然后把但以理称为什么呢？十九节说非常宝贵的人呐、啊。为此但以理重新得力，完成了上帝给他的很重任。如果你敬奉耶和华上帝，也可以确信对耶和华上帝来说你是非常宝贵的。那你可以怎样确信这一点呢？那再打开一节经文可以知道了，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和二十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和二十节的经文，凭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源于真理的，可以在上帝面前放心。不管我们的心什么事上定我们有罪，我们都可以放心，因为上帝比我们的心大，知道一切。所以请留意经文说，我们的心会定我们有罪。这句话可以显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呢？会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的心也许定自己不配得到耶和华的爱，而且不配得到上帝的照顾。然而耶和华上帝却我们保证说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说，他比我们的心大，知道一切。是的，上帝是造物主，他一定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每个人每个人。因此你一定要谨记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上帝对你的看法跟你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上帝的看法是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继续努力的成为上帝眼中宝贵的人。那怎样努力好呢？就是要继续的亲近耶和华上帝。刚才我们看的雅各书第四章八节说，你要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你们。所以留意这个强调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是双方的，还有双向的。也就是说，上帝很愿意亲近你，那你很愿意亲近上帝吗？如果你想亲近上帝，就必须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又怎样跟你说话呢？就是通过刚才你们看到手里的这个圣经。因此你必须要常常研读圣经，这样做就等于听慈爱的天父耶和华说话了。当然你也要经常的沉思所读的内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经常问问这些问题怎么样呢？就是耶和华说的话和做的事显示出他有什么美好的特质呢？你会做什么来回应耶和华的爱呢？你会怎样把上帝对你说的话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呢？还有你会怎样效法耶和华表现这么美好的特质，使自己更亲近上帝呢？ 总之你经常研读还有诚实上帝这个圣经，就一定会让你的心受到感动，就越来越亲近还有爱耶和华上帝了，也会产生还有莫大的推动力，把学到的真理实践出来，你这人就怎么样呢？可以亲近耶和华上帝了。还记得演讲的开头说的那个事例吗？在妈妈眼中，这个十个孩子都是非常宝贵的。同样，在耶和华眼中，我们人人都很宝贵的。如果我们选择爱耶和华上帝，还有崇拜耶和华上帝，还有听上帝的话语，那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会怎么样呢？就是越来越接近的，越来越亲密的。不过亲近上帝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不是一次就可以了，就像你跟朋友的一个关系一样的，就是虽然你们已经很好的一个朋友了，但如果不好的维系或者巩固的话，这个友谊会怎么样呢？可能会终止的。同样的，我们跟耶和华的宝贵的关系也会不会自然而然的保持下来。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定决心，继续维系和巩固我们与耶和华的宝贵的关系，而且扎深我们之间的爱，直到永恒。这样今天的主题一样，对上帝来说，你永远都是他眼中是最宝贵的。